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尼日利亚全国金热成金重的转研究委员会网站8月9号上载了题为《朝鲜解放历史转折点》的文章。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独立思想研究小组8月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